AKB ガーリーは、 好，大家好啊！咁啊，翻嚟今个礼拜嘅 AKB 加电话啦。咁啊，过咗一个礼拜啦，咁亦都好多嘢讲啦。咁啊，嗱，先介绍下今日有几多人先啦。啊，今日终于好啦，多翻个啦。咁啊，多谢阿添啊。咁啊，我哋个大老细啊。 好啦，大咩老细啊？ 系啦，咁我哋都揾大你噶嘛，我哋系嗰啲系。好啦，咁啊，除咗我阿奇咧，阿添啦，仲有 Hammy 哥。咁啊，我哋今日三个啊。咁啊，嗱，就集集揽入正题啦。嗱。咁啊，其实大家如果有睇 Facebook 群组都知啦，我今集咧我会做一个预告嘅，咁啊先讲咗呢单嘢先啦。 嗯，好。 好啦，咁嗱，NGT48 咁啊山口真帆啦，咁啊上个礼拜咁啊有一日咁啊做 solo 嘅期间，咁啊突然之间呢个画面就出现啲问题啦，咁啊震下，而且本人亦都系出现咗一啲叫做气喘声。 同埋有啲啪啪声， 有啲啪啪声啦，咁疑似啦，咁亦都出现咗疑似男声啦，咁啊，佢系咩一回事呢？咁根据后尾时候啊，山口真帆自己个人解释同埋 NGT 营运嘅公布啦，咁就系话其实系佢乜事都冇发生过嘅，只不过系NGT 营运就系话有人喺后期加工啦，而另外因为佢本人解释就系话咧，因为自己嘅体力本身佢都弱噶啦，咁啊加上嗰阵时佢又喺脚部度做紧运动。咁啊，所以就令到啲上跌唔接下气，咁啊就出现咗咁嘅情况，咁啊俾大家啲咩话佢就个名得晒啦，咁支持你啦。嗱，咁我就喺 Facebook 咁啊，曾经讲过话呢个系个误会嚟嘅，因为我拆解到嘅。咁嗱， 查睇下， 你查睇下。 咁其实因为其实佢，我听佢讲完之后咧，其实我嗰晚我又有试过做佢同一样嘢噶。 即系好似日本仔嗰啲啊！我见到好多日本仔后屘喺二枪岛咧放自己嗰啲片咧，都系做呢个咁动作。 系啦，咁类似啦。咁我不过我梗系唔会拍片啦。咁咁我嗱，我个 moment 就系、是、我系我都系咁类似喺一张床度做一啲类似踩单车嘅动作啦。咁啊嗱，咁我另外我自己都系攞咗本小说，咁啊出咗租翻嚟嘅，咁一路睇一路读啦。咁总之我不停咁自己出声，咁另外自己喺心口上面咧，亦都集咗两本漫画上面嘅。咁因为男女个身体构造啲唔同啊，所以我要集翻啲嘢喺上面个心口度先得嘅。咁大家就唔好问点解啦，咩系咩回事啦？咁大家心照算啦吓。咁嗱，我系试过嗰时候咧，因为我系有我手机摆喺隔篱嘅，我系忍住个时间嘅。 点解唔叫你啲朋友试啊？ 咁啲我自己，咁嗰啲我自己認證我自己要咩噶嘛？ 咁你佢要親身經歷下一啲咁嘅情況，然後就先有個 feedback 俾翻你噶嘛。雖然我有某程度上，我覺得佢有啲嘢有另外一樣嘢要留意嘅，大家。但係可能阿奇大家講完之後，我再補充。 可以啦。 嗱咁我咧就做過一啲又類似咁啊個踩單車嘅動作啦。咁另外我都 keep 住喺度改。咁其實我係。去到两分零钟之后咧，我开始有少少喘气，我开始都有。因为其实因为理解到人体你嘅呼吸器官构造啦，咁我先鼻腔吸气，跟住落气管度肺度，跟住你嘅咩噶嘛心脏带动，咁佢啲气带全身噶嘛。咁如果一个人其实你有活动同埋喺讲嘢期间，其实嗰个叫做肺活量其实系需要好大嘅消耗噶嘛。咁所以其实如果佢做紧 solo 嘅时候，佢做紧20个动作咧，咁。其实佢会出现喘气声，其实都唔出奇嘅。咁其实出现喘气声，即系话证明佢嗰个叫做个肺功能唔够啦。咁有时之间咁啊啲体力上面又泵唔到过去啦，啲氧气都泵唔到肌肉度，咁自然会咁自然可能会手震啊诸如此类啦。咁加上阿山口真帆本身嘅体力都唔系话好嗰只啦，咁所以其实佢出现咁嘅情况，我就觉得唔系一个问题咯。咁其实都系叫人之常情咯，我觉得就系、是。 咁嗱，我啊补充少少啦。其实阿奇讲嘅嘢可能某程度上就啱嘅，但其实我系 focus 喺某个有几个画面嗰度嘅。 系 第一咧，佢喺喘气期间咧，其实佢眼神咧系望咗第二啲位置嘅，佢系唔系对全神贯注对住个 mon 嘅。其实佢受佢系有几下都会望住喺斜佢个眼神系望住斜对面嘅嘢嘅，即系张床嘅斜对面。我唔知佢有咩嘢啦，因为始终个 resolution 个问题，即系个解像度问题，所以其实睇唔清楚佢系望住啲乜嘢。但系只系佢系嗰个喺讲嘢期间，佢个 moment 个眼神系望住某个地方嘅嘢嘅。只系嗰个某个地方嘅嘢系咩嘢咧？其实大家可能要 FF 下咯。但我拆解，其实佢某程度上有啲嘢做系做紧嘅，但系唔知系做紧乜嘢，所以眼神系射匿咗去第二个位置，而唔系 on focus 喺个 mon 度。 所以呢下其实大家有怀疑，其实都应该嘅。 唔系，因为始终冇佢间房嘅全景啦，咁可能望住个电脑或者系唔知咩成咧，咁其实真系唔知嘅。 所以望住某个画面咯， 可能望住海报啦， 可能望住啲启，唔系，如果海报就唔会咁样大家咁望嘅。佢系应该望住某啲嘢，如果你望住电视可以理解嘅，如果假设性，但系如果望住电视佢又不会，应该会有声嘅。但系总之佢某程度上望住一啲人，望住我自己某啲物体咯，我可以咁讲。 哦，唔系你，唔系你要知日本有只喇叭咧，系指定一个位置先听到嘅啫嘛，其他人听唔到噶嘛，可能用咗嗰只嘢咧。 算啦，呢啲后话啦。 唔系，我估系嗱，我估系啲 counter， 如果佢哋做运动嗰啲咧，佢有 counter 几多下几多下嗰啲咧，应该。 哦，咁唔出奇， 嗰啲唔出奇噶嘛。 可能系啦，某程度上。 但系其实，咧嗱，你大家你喺度咧。虛脫哦，其實佢唔係做緊嗰樣嘢，你嗰啲 set 即係從呢個技術上係可以去解釋啦，有多原因啦。even 好多日本朋友嘅都做有兩個 YouTube 都做咗，即係或者 都做過 test， 做咗個 test 嘅，你係做咗個 test 嘅。咁但係即係始終有句説話，即係話點解要喺呢一個情況下去做，去一邊去做呢一樣嘢，而去做 show room 嚟引人懷疑咧？即係咁樣。 啊、我都是觉得是合理的怀疑的，所以某程度上其实你做 show room 是应该全球 focus 在一个画面上，而大家是跟在一个画面上，大家是一个交流的嘛。其实应该按 focus 是做紧这样东西，而不应该是分身去做其他东西。虽然我不怀疑，即是我怀疑，即是我觉得他可能即是没经过大脑做这样东西，想过这样东西其实不好适合这个 moment 做。但是我觉得有人怀疑他都自己有些责任咯。 这样肯定的啦。 即是那些瓜田李下。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嘛，你自己讲的。 是啊，瓜田李下这些不要乱来嘛。 是啊，所以没办法，你要有人怀疑那你讲什么啦，西咯最多。 是因为后来其实我都问一些 看直播的人的。其实在直播的时候有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但问题是件事过了几天之后突然之间你才炒回事出来讲。 不是，某程度上呢，原来呢我在 showroom 度即是我在 e-channel 度收回来的人呢的资料呢，其实他说他列做是列做的男人的喘气声那 part 才是列做的。其余那 part 其实入面所有东西都是真的。即是包括他的喘气声和那个即是啪啪声呢是真的。 哦，part 的话其实你两只。你兩隻大啤咁樣喺度，同埋拍咗，其實都拍到咁嘅聲嘅。 係啊，所以佢嗰 part 嘢，嗰啲即係原裝片，其實如果大家有時間啲，其實可以上翻YouTube 度揾到。應該仲應該，如果啪啪聲嗰段，即係有男人喘氣聲嗰段咧，就好多 YouTube 咧，應該都嗰啲 YouTube 嗰度已經 delete 㗎啦，冇㗎啦， 係啦， 應該剩翻嗰啲係正常嗰段嘅。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喺 YouTube 揾翻。 系啦，咁嗱，都系嗰句啦，咁就系、是、信不信由你啦，咁反正我就信佢冇事嘅，咁啊清白嘅我信佢啦， 咁下一单啦，下一单啦， 咁啊嗱，咁就另外讲下呢单啦，咁其实啊呢、這个如果大家有睇个标题都会可能会觉得有啲中意啊，个标题其实都，咁嗱就讲把讲紧啦举版嘅 Forty Six 嘅，咁嗱咁早几日啦，咁啊最新 single 嗰个主打曲出咗啦，咁都 个 MV 都出咗啦。 系啦，咁都好明白点解当日阿苏系咪 Sony 啊？ 啊唔系肥秋讲呢啲系神曲， 唔系 Sony 系 Sony 啲人揿住佢唔好出住噶嘛，我记得嘅。 系 Sony 揿住啲人唔好出住佢，咁 系 今次呢只single出嘅， 系咯。 但系肥秋喺七五话俾人听啊，呢只第三都系神曲嚟噶嘛。 系啊， 不过今次嚟讲，我觉得佢普遍嚟讲啲人都觉得系好听嘅，同埋入边啲歌词。比较是有诗意的，即是觉得是肥秋今次写得很有诗意的一个、 啊、 因为大致上呢个内容呢是有很有即是好有写诗的 秋去冬来， 即是很有写诗的感觉咯、 啊、即是那些叫做什么对恋啊那些感觉 啦，是类似那个感觉咯、 啊、 因为他那个叫做二人的季节咯，他、 啊、 的歌名就叫做，所以其实是很 overall 来讲好听咯，同埋个 music video 拍得都几我觉得是有好有呢个 moment， 即系好有呢个季节嘅气息咯，同埋件衫都好有，都似嘅，都好，即系佢今次系用咗红色咧，做佢嗰个制服嘅 design 咧，其实个感觉咧就好似啲叶啊，啲红叶嘅感觉咯， okay, 就俾人 feel 到好似秋天嘅感觉。 照计都好靓嘅， 系啊，好靓，成套衫都好靓，同埋个画面都拍得好靓。 唔系今次个风格系做得好啊，今次风格，因为当初 Don't Stop 就作撳住佢唔俾佢出呢首歌，因為都係因為咩咁樣，都係話呢首歌嘅質素其實可以留翻做三星稿噶嘛。而且你琴日睇翻佢當初公布嘅時候，係咪通常都係揾咗啲比較年紀細嘅 member 啊，學生 member 做前列嘅？咁其實都好啱呢首歌嘅 style 同埋歌詞咯。咁其實點解你睇一睇個 music video 嘅話，其實你都明白點解會有咁嘅安排咯？咁你 系，阿 Harry 话你讲。系，今次其实我觉得咧，佢拍个 music video， 第一咧，佢舞蹈咧系比上一次咧又唔同咗咯。同你其实发觉咧，佢今次个舞蹈咧有偏向啲芭蕾嘅嗰啲 pose 嘅。 有啊有。 系，因为你见到有跳嗰啲芭蕾嘅，我系觉得有几个 member 系几适合跳呢样嘢嘅。咁可能我想下先啦，有一个叫斋藤东优花， 系啦。 咁其实佢个佢今次排前列，其实个佢我睇得出咧，佢嗰个 pose， 即系佢个跳舞个幅度同埋个 pose 系好适合做今次呢只舞嘅 前列 嘅。咁另外其实阿可儿啦、袁田葵啦，今次都做前列都 OK 啊。我觉得同埋佢今次真系叫做前列得嚟有多镜头，其实我觉得。即系会吸引到啲留意啲比可能比较细个啲嗰啲 I 即系嗰啲 member 嗰啲人嘅口味嘅，咁咧阿琪有冇啲感觉啊？有咩感觉？ 唔系，因为其实当初睇嗰听一只歌嘅时候咧，其实你对照翻另外嗰两首，其实又系另外一只 style 嚟噶嘛。 系啊，完全两 个 身。 佢三只歌系完全向住三个唔同嘅路线行 噶。啱， 所以佢今次咧呢一首歌咧，就反而系另外俾人另外一种嘅味道咯。 啱。 佢嗰、那个因为佢。好似头先都讲过，好似对队咁样咧，个季节个转变啊，嗰啲成咧，都加上系有啲叫爱情歌嗰只咧， 系悲伤得嚟，有啲就即系有啲味道咯，我 step 落去， 系啦，所以真系今次首歌又真系唔错嘅，咁而另外呢一首歌其实亦都系因为对于举办嚟讲咧，又能够入到红白都系一个好关键嘅一步嚟嘅， 啱啱， 因为嗱上一嗰啲。点解佢就系话咩危险嗰啲咩呢发生咩事？咁上集讲过啦，就唔讲咁多啦。因为嗱，佢如果佢因为上次嗰单嘢之后，咁其实佢基本上系成年嘅努力都系白费晒噶，可以话系。对于 NHK 嚟讲，咁佢若果入唔入到咧，其实就真系睇呢首歌咯。 呢首歌， 如果呢首歌做唔到咩成绩嘅话，佢都几系嘢。 我觉得就应该过300,000冇问题嘅。今次呢只歌，同埋依家好似据闻，啱啱我早两日睇到 Facebook 咧，听讲 NHK 其中某个官方网页咧系透露咗佢会上，会上红白。 嗰啲唔好信啊！嗰啲你唔正式公布我都唔信。 系咁，我系正式公布，但系佢咁样爆料快，可能有机会咯。但系都系要睇正式啦。到时都 可能有变数噶嘛。 系啊，可能中间有变数，所以都话唔定。所以依家只系选差，可能个机会好大咯。 唔系食粥食饭睇呢个噶啦，因为都始终你 第一啦，第二，其实依家你睇得都其实 overall 嚟讲，你红白依家要吸引新啲人睇嘅话，其实你要揾啲最红嘅嗰啲歌星啊或者明星啊去撑场，你先觉得嗰套嘢好睇噶嘛。依家其实不能笑佢，另外一套不能笑，其实佢都系咁节系咁追住嚟打噶嘛。 冇计啦，你几廿年都同一个 style， 咁请同一个模式咁。 所以系啊，所以佢要不停咁都要揾啲新血啊，去揾啲新嘅团体啊，或者嗰啲歌星啊咁上嚟表演，咁先继续可以维持到佢嗰个收视率噶嘛。 咁都希望啦，今次又真系可以佢今日初登红白登台啦，因为若今次系成功嘅话咧，咁即系可能系AKS 旗下嘅团体入边嚟讲。 都可能獨 白，第一個初度就可以上紅白噶啦， 比 HKD 仲犀利 ，AKB 仲比 KB 仲早 ，AKB 唔知系第二第三名已經上到噶啦嘛，不過 唔係嗰次就唔關事啦，嗰次 三分之一首歌嗰陣時就。 嗰次是一个题目的秋叶原文化， 系啊，佢先上到去嘅，唔关事嘅。 嗰期好像是电车男啊，嗰期有冇记错啊？ 系电车， 嗰期啦， 系 嗰期电车男，系啊，所以 系啦， 所以睇下今次做，应该其实我觉得我睇嗰啲握手券嘅卖销售情况咧，其实好多啲 member top 嗰啲唔使计啦，但系中游啊或者中下嗰啲，其实都卖得七七八八，有啲仲卖断晒添。 即系中下中游嗰啲，其实我唔识分嘅。 系算啦，唔紧要啦，唔紧要。呢啲其实可能大家如果系翻开呢啲46嗰啲，应该会大概知道佢啲排位成，同埋个企位啊成，咁都会 get 到一啲玄机嘅。 但我是收到回来他现在很多人呢都即是 top 那些不计啦，那些中游那些 member 呢其实一人附送不多，但都买得晒，其实都是一个都可能都会帮个销量很多的。 嗯 ,OK,OK, 下啦。咁嗰间单啦。啊！呢一单嘢我真系跌实，我啲系跌实眼镜呢单嘢，我真系我初头预计嘅完全系另外一回事嚟噶。咁啊，系讲紧咩事咧？咁嗱，咁啊，上个礼拜啦，咁咪都公布咗一单消息啦。咁啊，就系有11个 member， 咁啊就会喺solo 入边咧就进行直播，咁啊争夺就卡巴佐格居人，咁啊马路六嘅最终话出演权。咁其实我当初我因为朋友见到我播消息出嚟嘅时候咧，我都贴咗三张相出嚟噶啦。咁就系小岛菜月啦，阿忍爷啦，同埋阿教主啦，坐喺我隔篱啦。咁其实我都系与佢三个争嘅啫嘛。 系 啊，点知佢哋三个真系争三四五位翻嚟咯。 唔中， 因为其实你讲真，你其实我出。因为我即系睇好佢三个嘅，真系讲真嗰句。因为例如忍爷咁，其实忍爷其实喺 Solom 上面其实经常都有啲唔错嘅表现啦。教主其实喺 Google 排上边都拉咗唔少饭翻嚟啦。蔡月就本身佢自己都喺写真杂志嗰度有唔错嘅工作啦，而且佢我认识佢喺嗰个Solom 入边咧，亦都出啲睡衣啊，或者嗰啲啱啱洗完头咧，啱啱喺你面前咧咁样抹头嗰啲咧，嗰啲俾你睇噶嘛。咁所以我初头我估其实佢哋应该佢三个斗片噶啦。咁即系Henry 哥真系唔好意思讲句啦，其实我真系觉得大家其实系陪跑嘅啫。 我知啊，我都觉得系陪跑，所以我都冇乜错，我都冇乜去睇佢 show 咁。 系啦，咁其实我都觉得大家。即系阿伊豆田嗰啲，阿伊豆田真系陪跑啦，咩派爆尾？ 系算啦，呢啲正常嘅。因为今次赢嗰、那个，其实都都系喺 AKB 嚟讲，都系 set 时担当嘅，成日都喺 天科嘅 set 时担当。 系成日 set 时担当喺 AKB 嚟讲。 系啦，善多实杰七Iron 啊。 系啊。 哦，其实佢唔系，因为我睇翻啲资料咧，发觉咧，佢比第二位跑成百几万嘅分数，分数跑咁远，跑好远。阿直头阿忍儿喺超台度上都话啦。唔得啦，跑得太远啦，我放弃啦，真我冇得追啊，系 梗系冇得追啊，大哥，人哋系咁货金啊嘛，啲嗰啲饭要肯货金就买好多心啊，或者好多好多啲塔啊，成啊，你知一座塔几多钱噶啦，一座塔成万英噶，咁你其他再送其他礼物啊，成咁啊，将呢啲送谷下咁样，就咩咯，谷到上去第一位咯。 因为你讲先， 因为 Solom 嘅玩法就系金钱嘅堆砌啊嘛，即系如果你堆你抌得够钱越多嘅话，咁咪嗰个 star 即系嗰个 star 或者嗰个 artist 啊 idol 啊咁样就会留意你咯。其实都系金钱堆砌嘅游戏啫嘛，呢个其实。 因为我有睇过阿善多萨吉阿仁娜嘅其中一场直播嘅，因为我本身你知我本身出街做嘢，其实睇唔到点样多咧，都系我妈妈睇到噶啦。咁阿善多萨吉咧，佢其实开 WiFi 嘅唔系佢开直播嘅次数系好多噶，佢一日我起码开咗成六七次左右。 哇，咁啊系咩？系咁响咯， 咁犀利。 系咁系啊，唔好话佢一就算阿蔡月，唔系我都直头话啦，阿蔡月同埋忍爷，我一开流量我即刻见到佢两个即刻话直播。逢一开就见到他们直播，所以我见到是阿 善 多，系啊，而且 系好密噶，佢哋即系尤其是恩打嗰啲咧，冇咩嘢做咧，咁都会开 Zoom 咧，吸下饭嘅。 而且阿善多萨奇哥都出得都几狼啊，连护士服佢都出鬼埋啊，其他名包都只不过系便服啊嗰啲成嘅啫嘛。所以你。佢冲得咁行都唔系话冇理由， 冇理由嘅。人哋开得 沙河， 乜沙河？沙河都好劲嘅。 沙河握手会嘅啫， 唔系都唔系嘅。苏都开得密嘅。 O K， 咁都呢个都系呢个都，因为都keep 住有睇嘅，我都有。咁你发觉其实阿善多萨奇咁，佢除咗 keep 住喺唔同嘅时间上面都，总言之你一定系有时你边个时间肯都有时间会，总言之都要撞到你个佢规定嘅时间之外咧。你基本上都有機會撞到佢開 solo 嘅時間㗎啦。咁而另外佢個話題其實好似每次都唔同話題㗎，因為我日文唔係咁叻啊。咁所以其實佢都係唔同個話題性嚟講都幾足㗎，我覺得就係、是。 咁正常嘅，大哥。如果你有個 topic 去帶起嘅話，其實佢吸飯嘅能力都會高啲。咁大家啲飯可能對於某個 topic， 我覺得有興趣喎，咁咪又去睇 solo 跟住睇下睇下，覺得佢又講啲嘢有幾 point， 又有啲 point 或者。 啊，佢讲嘢又几得意咁样，咁可能会吸到啲饭啊，咁继而可能我到时会握手会见下你啊，咁之类，其实都会吸，都会令个饭留意你多啲咯，所有嘢都。 嗯，因为我其实我有睇过嘅时候，睇嘅时候咧，我就知系隐形喺 Twitter 上面有公布话几点几点几点会开 show 落嘅。咁、okay. 但系问题，其他嗰啲咩包我就冇乜点留意，其他咩包我就真系留意唔到啦。 我系啦，系一啲嘢，我估有啲就会，如果做得好嘅话，其实喺 Twitter 度公布下都 OK 啦、嗯。起码未必我未必会。留意，但我又 follow 你 Twitter， 我都会睇，会知道哦，原来嗰段时间开 show 咁啊，而唔系下都会喺 show 咁度要等睇你个 timetable 噶嘛。 系啊，咁所以呢个系个好事嚟嘅。咁啊，嗱、嗯，咁都恭喜小琪彩内啦，咁啊即系可以就攞到个出演权。咁啊，好似话到时喺最终话里面会公布埋佢个名同埋个角色名个同埋个咩噶啦，系啦。咁啊，希望佢 希望大家留意咯。 咁啊，另外啦，咁啊，另外再讲下呢单嘢啦。唉，呢单嘢我都真系。 讲咩？ 嗱，咁啊，寻日定前日啦，咁啊，日本唱片大赏咁啊，公布咗得奖名单啦。 嗯，星期五啦， 系啦，咁啊都好正常地，阿三叔全军覆没啦，三叔有经纪公司。 唔系，直情佢嗰个 series， 即系三叔嗰个所有嘅团嗰队嗰几队嘢都冇机会上到去金唱片大奖咯。 系啦，其实唔好话呢，其实唔好话日本唱片大赏，有线连另外一两，好似另外仲有一个都 有线嗰个啊嘛， 有线都冇都冇 有线大嗰、那个唱片大奖啊嘛，都冇份噶，因为要备言啊嘛，大哥。 系啊，咁嗱。呢单嘢其实出咗嚟嘅时候咧，咁啊另外 AKB 亦都系有咩啦，咁啊叫做365支飞机啦。咁、 啊、 其实我初头其实我奇怪，咦，点解有呢只歌有份？呢只歌唔系旧年嘅咩？跟住后屘问一问嗰啲人，咁其实嗰啲货就系话咧，因为其实旧年嗰只歌咧就截咗止咁先出嘅，咁、嗯、所以就会继续今年。 系继续今年啱啦，我都觉得我都系收翻嚟少少系咁，系节数日嘅问题嘅。 系啦，咁就嗱。因為呢首歌就本身嘅質素都好高嘅，咁、嗯、啊有啊咁啊陳間劇加持，咁好似今年亦都同咁啊都睇好就係另外同另外一套陳間劇嘅主題曲打啦，係啦，係咪宇多田光啊？ 宇多田光嗰首啦， 係啦，咁啊嗰個就唔講啦。咁但係就你講真嗰句啊，今次呢個唱片大今屆其實真係個金賞真係，我覺得真係唔要個要。 點解咧？ 點解啊？喂，你講先。 喂，你講先啦，你講先我。 嗱。即系咁样嗱，我若果我要食花生或者个态度嚟讲嘅时候咧，嗱、嗯、咁你嗱，我当你啦，你今年真系嗱首歌真系好红好 hit 嘅，咁攞咗奖出嚟，咁始终会人口臭就，咦喂，今次俾咗几多亿啊？今次你觉得会唔会又咁讲啊？ 唔系、哦，我听我最近咧，啱啱我早几日咧，我系听到人讲咧。因为你见到唱片大奖今次咧有，其实将我嘅名单就有三个 A 噶嘛 ，A A A 啊嘛。 系啊。 咁听闻咧话都有贿选嘅嫌疑，听讲有流出嚟话又系贿赂嗰班评审，所以内定佢今年攞金唱片大奖。 咁啊，到时候咪啲人咪话串啦，喂，今年俾咗几多亿啊？今年俾咗几亿啊？系咪先？ 系啊。 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噶。 所以因为佢咁样爆出嚟咧，依家可能某程度上咁就会揿咗 A A 呢对嘢，今次攞唱片大奖。嘅机会咯， 其实讲真嗰句，你边一队攞都系死， 系啊， 因为边一攞边一队攞都系死嘅。 因为你讲咗一句，你个名字都臭咗啦，咁、嗯、你出到嚟嗰时嘅结果系人，任何人都一定系会有嘢讲噶，系咪先？讲咗一句，喂，跟住问翻嚟，又问我，问 AKS 啦，喂 ，AKS， 喂，今次俾咗几多亿啊？咁或者我问另外宇多田嗰间公司，喂，今次俾咗几亿啊？系咁嘅啫嘛，讲真嗰句，好正常噶、哦，我唔知道佢讲错。 跟住佢咪话咯，用好你出得少咩咁啊？哦，原来呢个奖好平啊，几多亿就买到啦。 系咯， 系一定抄嘅，一定抄资料。 咁讲真嗰句， 唔使问啊， 攞嚟有乜意思啫？其实系咪先？ 依家个名抄晒好 啦， 所以公信力已经。荡然无存咯， 所以其实咧，而家多几分钟咧，这个咧系同九十年代嘅大，即系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咧，咪好多咩 The Best Ten 啊，嗰啲咁嘅电视节目嗰啲关呢啲节目嘅、嗯，一下子收晒皮嘅原因咯， 系 其中最大原因就 系 呢样嘢啊嘛， 系啊，最大原因就系因为有贿选呢样嘢， 有 因为日本嘅文化都系即系贿赂呢样嘢都系好猖獗嘅。 即系茶递水影招就一定有，一年都有噶啦。 同埋 即係台底交易咧，經常性都發生嘅嘛。 嗰啲叫做咩？嗰啲慰勞費定唔知乜 Q 嘢物性嗰啲咧，咁啊， 嗰啲叫做咩啊？消遣費啊， 係啊， 經常水啦，消遣費啊，係啦，有一 cam 噶嘛， 係有一 cam 噶嘛，政府公司 cam 翻條數，遞翻張單傳過去啊嘛。 妖你嗰一次睇阿前田嗰個葬儀屋嗰個葬屋嘅時候，都話嗰咩咧？嗰個做葬儀屋嗰個都係咩啦？咁每次有生日嘅時候都俾翻啲啤酒券個死差佬啦，咁你都知係咩回事啦？係咪先？ 呢啲咧，呢啲其實我哋會唔會扯得太遠咧？都講翻正題先。 其實都一定係有啲拉楞噶啦。咁講真嗰句，因為嗱，你講真嗰句咧，你其實佢每一年都俾人其實都有抨擊嘅，話佢究竟有、究竟，因為全部都係閉門造車嘅啫嘛，係咪先？咁但係你隔，因為往年係冇證據啊，但今年真係有證據啊，俾人爆咗出嚟啊。咁所以節日一定係有人會話咩噶啦。咁所以佢講。今次攞奖嘅话，其实都真系嘥狗气噶，咁我觉得系自己攞，系自己攞石头抌自己只脚咯。 算啦，都系咁，拭目以待啦吓，迟啲睇下睇，等正式消息。 虽然系啊，虽然对彩姐唔住，但希望我今次希望你唔好攞。 唉，唔紧要啦， 而家要啦，听首歌翻嚟先啦， 听首歌翻嚟先啦。咁啊，就系 AKB 嘅《孤独的星空》。 好啦，各位，咁啊，听完阿 AKB 诶嗰首《孤独的星空》之后啦，咁我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啦。 系，继续 好。好啦，嗱，其实呢单嘢咧，我初头有谂过考唔考虑讲嘅，因为都其实我觉得成件事系几无聊嘅， 都算系剧管嘢。 咁系咩事呢？咁啊，上个礼拜啦，咁啊，阿川本就开 show long 啦，咁啊就讲咗啲嘢嘅，咁啊。佢另外阿川本同埋阿娘娘佢有个 show long 嘅节目嘅叫神之间，咁其实问题我一集都未睇过嘅，咁不过出咗两集嘅啫，咁都唔紧要，迟啲搵时间追翻啦。搵 时间追翻啦。 系啦，咁啊阿川本就喺个 show long， 佢个 show long 我唔知系咪神之间嘅节目嚟啦，咁应该系可能佢自己嘅个人 show long 嚟嘅，咁佢就喺度话啦，咁啊就佢就嗰个题目就话。若果member拍 AV 你会唔会买，咁就攞咗松珠同娘娘嚟讲，咁嗱佢攞娘娘嚟讲嘅时候就话同大家讲呢，话千祈唔好同我娘娘讲啊，咁费事佢发火，咁其实我听到呢个 moment 我都想讲，叫讲真嗰句，你喺啲直播节目上面你咁讲啲咁嘅嘢，其实就算阿娘娘唔睇呀都有人同佢讲啦，嘥狗气嘅呢啲咁， 我想睇娘娘发火多啲喎， 係呀，我都想睇娘娘发火多啲， 冇㗎啦，娘娘 大家都好想睇呢样嘢啫， 娘娘呢啲老江湖好难好难好难好难有火㗎啦，係呀，咁啊阿松珠，但松珠就扯晒火啦，松珠就个情况就 好似系 Twitter 度放系咁话，系咁话佢咯。 唔知系 Twitter 定系 Solom 直接复佢，直接开炮。 Twitter 开炮。 Twitter 开炮。 唔系，但好似系嗰阵时佢又睇紧 Solom 嘅，记得好似 系。系啊，喺直人喺 Solom 度发火，好似有。 我喺 Solom 发火嘅就 佢出咗个 character 出嚟啊嘛。 系啊，后屘就即刻走咗添。 跟住走咗啊嘛。 系啦，咁就喺度讲呢啲嘢嘅。咁其实我个人印象嚟讲啦，咁虽然松珠都年纪唔细啦，都19岁啦。 系啊。 咁但系其实佢始终都系性格上嚟讲都仲有啲细路女嘅地方。咁其实佢对。於一个咁嘅少女嚟讲，其实你讲啲咁嘅嘢，其实都佢有火气都正常嘅。 啱。 咁呢单嘢就川本就叫做玩火咧，叫做。咁但系好多人都口诛笔伐啦，咁好多人都见到噶啦。咁但系我又想讲就系、是、川本本身都衰口臭噶啦，佢都唔系第一日， 系咪先？佢都唔系第一日就衰口臭，爆咗好多唔应该爆嘅嘢啦。 系啦，咁其实讲咗一句呢啲嘢。妖听完咪 口沫遮拦咯， 口沫遮拦，系啊，佢份人系咁噶啦，佢份人系，咁但系佢又真系有啲料到嘅，咁啊喺炒作话题上面，咁啊呢单嘢都俾佢炒起咗啦，咁啊 跟住后屘啲啱啱早两日，佢同阿松珠一齐开咗个 show 咁啊， 系啦，咁喺度做 guest 啊嘛， 系啊， 咁啊其实讲真嗰句，你咁样玩法咪即系，其实咪系剧本嚟，我觉得真系，唔系。 都是剧管嘢噶啦，我觉得有啲嘢。 唔系，其实讲真嗰句啊，你若果阿松珠唔上嚟铺头嘅话咧，我反而觉得仲好玩。阿松珠出咗嚟咧，就成件事觉得就系 揿住咗啲某啲嘢咯。 唔系，我唔知啊，系因为本身剧本定咗系咁做啊。 件事隔咗几多日先？ 几日啫嘛？唔知两日前。 几日快啲？ 两日前啫嘛。唔系，因为系上个礼拜嘅，上个礼拜就问松珠嗰个拍 AV 会唔会买，因为佢似话佢似处女或者似乜嘢成啊嘛。咁啊，但系问题就早两日咧。咁啊，先至话松珠出嚟，咁啊一个要做一个松珠道歉成嗰啲嘅， 即一个礼拜啦， 系啦。咁 道歉得嚟，佢又口沫遮拦，继续喺度撩起啲撩啊松珠成咯， 系啦。 好似做啲动作咧，某啲嘢咧，搞到啲饭咧喺一箱啊，毁晒咁嘈。 系啦，咁啊叫佢做又淹咗佢啊，又话成嗰啲成啊嗰啲，系咁噶啦。 劏咗佢啊！咁样 唔系，因为 记者都刺激佢啊嘛。 哇、okay ， 系实有噶啦。因为嗱，讲真嗰句，你成件事，若果你其实若果你阿松珠唔蒲头嘅话，就呢凡成件事，我都可能仲好玩。但系问题，若果你出咗嚟之后嘅成件事变咗剧本化，咁讲真嗰句，我唔知系真系系剧本一早定咗咁样啊，定系？可能阿松，可能松珠或者向公司施压，定系唔知点啦， 都系剧本多噶啦， 剧本多啦。唔系因为跟住，其实佢过咗几日之后，阿川本曾经喺 show 入边咧，又攞阿子源嗰只猫嚟玩啦嘛，又性骚扰噶嘛，咁阿子源又系发火噶嘛，咁呢坛嘢啦，咁我又觉得其实都系嘥鸠气噶，呢啲都系。冇乜意思， 花生咯， 花生咯，其实都系吸引啲饭啊，去留意佢哋咁样，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等人嘢讲啦，叫做 咁 等一个话题咯，同埋等成个 话题都嫌上去，跟住啲人咪一传十，十传八，咁啊吸引啲人过去睇咯。 系啦， 潮流兴嫌上啊！ 系啊，好兴啊，真系个。不过嫌上得嚟都要有技巧嘅。我估川上呢个人咧， 川本， 佢啊川本呢个人咧，佢我觉得佢个拿捏咧系走紧降线咯，系即系冧同即系跌落去嗰下就会好金咯。但系问题佢会识镬踩咯。 唔系，应该系咁讲。其实佢踩降线，佢就算点衰都拦唔住 AKB， 因为 AKB 喺呢场游戏上，佢点样都系受害者，系佢自己先至系得川本自己一个系俾人肥啫嘛。但系唔系，但系问题，若果你调翻转谂，佢其实佢呢啲做下把其实反而又唔错，因为其实你讲真一句，你做任何节目或者做任何事都，如果有人受下把嘅话咧，咁其实反而系真系有个唔错嘅效果噶嘛。 系啊， 你见到佢而家之前 AKB 嘅时候，其实好多 member 都系做下把噶，但系问题又变咗另外一扎有啲其实反而唔系咁出。佢得咁出突出嘅成員，就反而得有啲多嘅機會咯。 嗯， 好似 正常啦，因為你做下，例如你做下把位，咁、你反而係會多注意，因為 AKB 從來都唔係一個話能言善道啊、乜乜乜乜啊、話好叻啊嗰啲團體嚟噶嘛，係、有啲係賣可愛，有啲係賣可憐噶嘛。咁、你諗呢一隻係屬於可憐噶嘛？啊，咁可憐就睇你咩樣先啦、啊。哦，原來咁樣嘅，咁啊話唔定咁樣就中意咗都唔定噶，你而家啲 idol， 你啲 idol 如果一个可怜样咁啊 ，OK 晒 ，OK 晒噶，个吸引吸唔少啲可嗰啲即系可怜佢啲饭噶， 吸法就咁样吸咗好多形式可以去吸的， 系好多种唔同玩法嘅吸呢啲嘢，总之各有各有各玩啦、 啊。系啊，唔系因为嗱，咁其实系咪之前 AK Bingo 咧？咁啊，边个咪直头啊？你头话鸠阿梅露肥咗嘅 ？OK， 咁跟住后屘，其实有人喺阿边个投诉就喺度同佢讲就话，其实你唔可以喺梅露面前咁样话佢肥，而且成日佢话因为大家关系，咁啊，专门就系因为大家关系好，即系咁讲，而且我哋好清楚呢个系一个系一个叫做节目效果嚟嘅，咁大家都好清楚呢件事，咁加上其实佢哋都俾到唔错嘅反应，其实最紧要系个故事好睇，因为成件事好睇咯。咁事实上佢呢样做得真系好嘅，呢、這个。真系唔呢个真系要 唔系佢，我觉得系佢拿捏呢方面就会好啲，因为佢可能捉到阿梅露，其实都个人都好玩得嘅、嗯。其实佢话点话佢咧，佢都唔会点样发火嘅。 而且梅露皮真系好啊，梅露皮真系 梅露都唔错嘅，所以咪有一集咪呢两集AK Bingo 咧，咪。佢哋 HKD 咪同 AKB 斗嘅，佢、再上一集系两对 AKB 同 HKD 喺度互讲啲话题噶嘛，其实睇得出咧个 topic 咧捉拿捏得最好咧，反而 HKT 嗰边咯，其实呢啲。同埋咧，川管咧都同我哋真係好熟咯。你見阿梅露咧玩啊， 因為以前都曾經做過節目一段時間嘅， 係做過一段時間噶嘛。係 啊， 係見到啊，其實見到梅露係咁打佢啊，係咁捉中佢心口啊，跟住佢又會識個川管啊，都會識話俾啲反應啊，喺度扮可憐啊咁成咧。其實大家即係個互動性咧，睇得出咧。AKB 嗰班咧就互动性不足咯，我 唔系因为 AKB 嗰班其实嗱，讲得衰啲讲句，其实除咗系得嗰一两个综艺班，其实咁平时上开综艺嗰啲全部都系嗰啲咩啫嘛，阿加藤另外嗰扎啫嘛，其他嗰啲其实衰啲讲句喺综艺节目都冇乜特别表现嗰啲嘅，咁你俾 HKB 抢镜都系正常嘅事嚟嘅。我听唔到咩讲啊？ 喂，其实咧你呢啲即系呢啲嘉宾又好主，即系嘉宾与主持之间，或者系即系头先啊头先同朱同嗰个之间咧、其实咧有好多嘢咧系事。一系咧就靠默契，一系咧就靠事前夹好招。因为如果靓妹通常都系事前夹好招嘅，即系话俾你听就话喂，我播之前我点样样，我点样去玩你啊？嗱，阵间咧我咁样玩你噶啦，最大嘅尺度咧系去到呢个位。你受唔受？你就一定要受嘅，因为佢大你细啊嘛，你就一定要受。但系佢话俾你听，我最大咧，我而家我下我呢个 shot 咧，我就玩你嘅。我可能我掟个蛋糕落块面，即系等你知咗先咯，就唔会等你 surprise 嘅。咁所以其实你话不论呢啲咁样嘅嘢咧，其实做之前咧，永远都系背后套好招或者 即系套招系 套好招或者唔使套，有啲人就唔使套招嘅，即系玩开咪唔套招咯。 好似 Mickey 咁咯，即系佢知道个表情会滑。 佢同 Mickey 会套，佢同 Mickey 可能唔会套噶，因为佢知 Mickey 去到边噶嘛。 系啊，知道边去到边个位置噶嘛。佢要玩十派嘅话就捉呢啲可以玩到十派嘅人咯。 大概每个成员大概会知噶嘛。即系而家嗰个，即系以前飞机头又好。 好，而家呢个又好，你都做咗一段时间啦，飞机头都走咗好耐啦。 嗯， 咁你一年时间你摸唔到，唔系嘛？ 唔会嘅，呢啲高手唔会， 高手嚟噶嘛， 都唔会到呢个 moment 都中唔到嘅。 川本仲快上手过阿飞机头同你讲，佢、 啊、 真系佢三集之内，佢同你讲三集之内已经摸清晒出场所有 man 把个个性， 系啊， 嗰啲性格嗰啲全部搞到、 其实头两集已经，其实头两集已经摸清，即系叫啲人坐前面、坐上边、下边嗰啲咧，其实佢系有心有心去。 去摸底嘅， 摸底之余咧，仲要帮嗰啲以前飞机头嗰啲长期坐喇板凳嗰啲推佢上嚟，然后飞机头长期爱顾嗰啲就坐后面啦嘛。 你见到阿早板就知咩事啊？天碧嘅早板，佢唔系阿永远阿早板同埋阿川本，佢两个嘅对应系最好笑嗰只嚟噶。因为嗱上集喺 K Bing 嗰边啦，阿川本系咪又话讲唔系讲紧阿苏朗嗰啲嘢嘅，讲紧早板。咁啊跟住阿边个噶嘛，咁啊阿川本就话你点解你唔喺要啲咁嘅嘢？ 跟住佢话呢个先喺苏朗入边，佢先系做翻自己啊嘛。喺呢个 A K Bingo 嘅话，就做唔到自己， 因为敌人喺度嘛。 所以大家有 get 到一啲 match 咧，其实佢哋两个嗰个互动咧系有迹可寻嘅。 所以到而家都又叫做好睇翻咗 A K Bingo。 系啊 ，O K， 系好睇翻咗，因为以前因为飞机头做得太耐，嗰啲嘢。叫做滑晒牙，俗称叫做， 系啊， 所以啲同埋啲内容咧，即系叫冇进步啊，我觉得系 来去都咁咯， 因为嚟去都系嗰啲咩成实象棋啊，再唔系就正咩个毒机嘅咩躲避球啊嘛， 啊会揸边毒机躲住波轮， 系啊，所以其实你睇得出咧，太过老化咧，所以佢需要换人，其实就我系觉得系应该噶啦，所以 加上飞机头本身又狠唔落手，又狠唔下心咧，啊飞机头本身你虽然。看他个人好像很凶狠的一粒水啊，条友 系啊，算啦，蛙水 有感情啊嘛， 有感情啊嘛，但系问题，但系问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main point 结局就是，因为佢蛙水蛙得太犀利，所以变咗个节目就开始不好看，所以你变咗要吸新饭或者要增加嗰个收视率是需要改变。我觉得呢个 moment 佢今次改得是正确的，同埋呢条友真的懂嚴上相法咯，叫做 系啊， 即系佢识做识。将件事嫌上去，跟住啲人啲饭啊闹啊令啊，即系总之佢要做衰人咯，等啲人留意啲 member， 人爱护啲 member， 咁可能要吸令到啲 member 可能就会吸到啲新饭咯。 因为 member 先系主角啊嘛， 系因为 member 先系主角，佢只系喺下把位 帮助，帮拖啫嘛， 佢边系帮拖咯，所以其实睇到件事系 OK 嘅。 飞机头就系唔识玩呢样咯，飞机头 冇办法啊，因为佢已经代入咗，即系好似 飞机头系佢哋一份子嚟噶嘛，佢飞机头阉咗自己就 系 A K B member 嚟噶啦嘛， 啱啊，系啊，所以其实变咗，所以变咗成件事就唔好睇，就 争 紧啲改变咯， 系啦， 今次改变得好好，就变咗依家啲人就开始再留意翻呢个节目，就希望会令到 A K B 个势就会好翻啲咯。 唔系因为阿川本其实喺做咗节目咁耐都系带起咗成四五个 member 等大家休息啦，咁啊类似，咁啊之前例如仲有阿边个咧，阿伦伦啊，江武伦啊， 唔系同埋江武伦咯，第二系另外阿谷口咩古咯， 系咯系， 其实你见佢有时玩瞪眼嗰个两个咧，斗啤个咧，嗰下其实都 get 都会有个综艺嗰个火花出嚟咯。 唔系，不过阿咩古咧，佢又觉得佢啤人嗰下呢个掌握得唔好，反而系阿边个就系咩啦？ 早版，早版嗰个 早版就好玩， 系好玩啊！嗰个 pocket face 嘛，佢哋话， 唔系总言之，永远早版就永远都嫌佢嘅， 系啦，嫌佢嘅。 嗱呢啲咧，嗱当你红咗之后咧，咁啊要睇下佢，嗱你睇握手会嗰时，你睇下见到个情况点样咯。 唔会嘅，佢放心啊，佢 show， 佢会 ban 你嘅，但系佢即系多啲人去玩啊嘛，去 变咗可能会变咗佢个玩法就可能有啲抖 M 嗰啲嘢咧，佢就会可能叫佢啊，不如好似摆翻 A K Bingo 嗰个样。样啊咁样， 系啊， 老啤我啊，嗰啲系好，你见到有唔少啲咁嘅人噶，会喺握手会出现噶， 大嗌哈拉赞嗰啲咯，譬如， 或者大嗌哈拉赞嗰啲咧，嗰啲又系搞到阿哈拉赞都听到厌啊嘛，依下 好似都话我唔想做个哈拉赞， 系唔好再叫我哈拉赞啊嘛， 但系哎呀迟咗， 唔系你讲佢都仲会接受嘅， 系依家仲佢会认你嘅， 唔紧要啦，当年啊阿布拉斯基啊话唔做明太子啊。我咪照做， 唉，冇办法，有求必应啊嘛！你做得握手会就要有求必应啦。 喂，听讲，啊，阿川仲而家咩山口县嗰个做个 一俄公会啊， 嗰个公会嘅大事咯，佢 大事， 因为佢俄文嗰方面 OK 啊嘛，所以其实佢可能主要系 serve 嗰啲。 外国游客咯， 唔系外国嗰啲记者， 记者 咯， 佢嗰个潮，佢嗰个系叫做宣传大使定系叫礼仪大使定系乜鬼嘢啊？ 宣传 大使， 宣传大使咯，成 P R 咯， 系咯。咁就唔係呢個係難得個工作，係個好難得嘅工作機會嚟嘅。咁我相信就應該 希望好好把握咯佢。 係啦，咁 覆蓋對象都覆蓋對象啫，隔個海啫。 啊，係啦。哦，咁 OK 啦。 咁啊，喂，咁啊，握手，咁啊，握手會啦。 係講握手會啦，跟住可以講翻 嚟緊。喂，嚟緊好似有一單握手會喺香港。 係香港。 啊，咁啊就12月19日啦。咁啊就AKB 咁啊有三位 member 嚟香港嘅。咁香港觀眾終於做嘢啦。咁啊，不過今次台灣就冇份喎。 係啊，台灣今次冇份喎。 喂，會唔會係啊？馬嘉玲飛得台灣太過多啊，所以冇。係 啩？唔 知咧。 唔係馬嘉玲係隔一個月去一次噶嘛？馬嘉玲而家。 宣传 game 啊， 因为佢宣传 game 啊嘛，因为佢作代言一隻偶像 game 啊嘛， 系啊，偶像诶，育成游戏， 育成，总之系嗰个育成系偶像噶啦， 佢做代言噶嘛， 佢做代言啊嘛，所以佢飞得嚟两次，其实香港啲fan都好想佢嚟香港一次， 系啊，咁啊，但系问题佢飞咗去台湾先啦， 不过唔紧要啦，啲因为佢台湾 market 始终大啲嘅， 系啦，咁 但系讲翻正题先， 系啦，咁啊，12月19日啦，咁有三位 member， 咁啊就系阿川本沙子啦， 系。 啊，朱山俊亨啦，同埋宝藤十梦嘅，咁啊，两位有冇人会去？ 我会去， 我唔去，我唔去。 唔系啊？点解啊？ 我唔去，原因系因为嗰日比较忙。 哦 ，OK，我其实因为其实我而家都考虑紧去唔去，因为虽然喺荃湾近我翻工同埋屋住嗰头，但系问题因为19日咧开始要预备圣诞嗰啲嘢咧。 我 嗰啲工作咧，要同嗰啲酒店有好大挂钩咧，一定系做只剧咁啊，所以我都头痕紧佢去唔去，我都而家 系 OK 嘅酒店添啦，所以就 咁系啦， 所以 我做 office 好啲嘅， 咁啊嗱。就12月19日啦，咁啊早几日都公布咗噶啦，亦都系 好急，不过公布得好似。 唔急噶， 因为19日搞呢家今日我哋录音都20日咯，所以其实佢一个月时间俾你去抽去成都，其实 OK 啦。咁系一个月时间， 通常一个月时间嘅。 因为佢就永远都系话之前就话2个月一次噶嘛，咁其实佢早两日其实佢未公布之前，我谂佢系11月冇份啊，点12月 就系咯，因为上集我哋录嗰时都有讲过呢样嘢噶嘛。 系啊，因为我哋之前问过咁啲营运工作人员嘅，咁营运就工作啊系咪侯子妈妈讲啊？嗯，我记得之前讲过嘅就系话，咁大概每两个月一次嚟香港嘅。 唔系你问阿Eric 哥嘅，应该大约两个月一次到，因为所以我哋计过，应该我冇理由11月都应该冇咩把嚟嘅，可能今次就系因为可能就圣诞节，就佢哋当季，所以就今次就就过嚟啦。而家今次我觉得佢嘅阵容咧。其实呢三个咧都 top 噶， 系 top 噶， 系啊，我尤其是啊，第一武藤十梦啦，今年选拔都第10名啦， 争一个位就系个位数噶咯， 系算啦，第呢啲后话啦，其实我觉得十梦呢个人都好 nice 啦，同埋佢握手对应都唔错， 系啊，但系佢点咗粒墨之后咧仲靓。 系啊，靓咗。 之前个 即系个嘴，个鼻梁个嘴系对鼻梁对下嗰个位 系啊。有得墨噶嘛，而家点咗啦，咁而家 点咗就靓咗啦。 咁啊，另外仲有阿死神啊，于山俊香啦，咁啊，仲有阿川本沙子，好似阿沙耶亚今年排名几多啊？沙耶亚今年排名，沙耶亚排名今年几多啊？ 沙耶亚排名好似30几。 系咯，好似我记得好似两个 under 咁，我记得好似两个都 under 基罗嚟噶，我记得 系啊，两个 under 基罗， 两个 under 基罗加一个选拔，哇！但呢个阵容想点啊？ 系啊，嗱，于山俊香真系我都。其实我都几中意佢嘅，不过今次我应该会抽佢嘅，系啊。咁另外可能抽阿沙耶亚啦，因为沙耶亚我由选拔开始我都好留意佢嘅。 沙耶应该几得意嗰只噶喎， 应该系好得意嘅， 得意噶，而且佢对应好好噶， 系导演好好噶，有求知应又系。 我今年3月嘅时候咧合照会嘅时候咧， 你好似有份噶喎， 你有份， 我有份噶，因为我佢嗰条队嗰阵时冇人嘅，佢离远见到我喺我行紧去嘅时候，佢即刻就出嚟门口接我啊！ 哦，系呢啲 咪识捞咯， 系啊，咁嗱，咁咪都讲下少少啦，咁其实都嗱，即系咁讲，其实都讲过好多次噶啦，我即系其实我都觉得 口都臭啊， 系有啲烦厌噶啦，今次嗰个价钱啊， 三嚿半啫， 咁啊350元，咁其实讲真嗰句。都唔算贵啊！你顶多咪衰啲讲句嗱，而家日元叫一元平啦，咁啊大概5000日元左右啦，系咪先？ 咁都唔算貴啊！大佬人哋搭飛機特登走嚟香港，仲有酒店咧，仲要住宿咧， 都係貴咗，貴咗少少啫。我記得我哋以往喺九展喺九西九嗰度搞咧，係$250嘅嘛，大約 $200定$300 啊？ $300 未到冇去到$300啊？啊，所以去到$300，我嗰次阿梅露嗰次都要$300。 $300，唔係以前我記得以前係$280嘅，跟住後屘加咗$20就$300，跟住後屘轉咗呢個場之後就嗰啲咩？唔係因為而家佢個場係叫做嗰啲會啲九展啊，同埋嗰啲酒店嗰啲咧係貴少少噶嘛。 係啊，因為嗰陣時我哋都問過阿營運嗰邊嘅，咁營運嗰邊覆翻我哋咧，其實都你有咁係貴咗咧，因為你有部分嗰啲錢咧都去咗去租場 地， 因為你嗰陣西九係唔使 book 場噶嘛，佢個場淨係俾埋你用，跟住就可能啲 secure 嗰啲嘢又幫你包埋咁樣，其實高翻來咁，所以咪要變咗成本就低咗咯。但係今次你因為要租場嘛，同埋你要請其他啲 star 做嘢咁成，咁諸如此類所有嘢，咁你營運成本當然貴咗啦。同埋不過好處就係因為你個場就包起咗其實咁你入面做入面玩啊入面成咧，都係嗰啲係自己圍內飯嚟，係一定飯嚟，唔會有啲花生又喺側邊度圍威威咯。 講咗幾次㗎啦，之前 係我亦都成日睇 嗰次都係自己有嚟㗎， 自己有。我哋嘅全部都 封曬場啊嘛！ 你唔使出嚟見到啲阿芝阿叔嗰啲無謂人啊嘛！ 係啊，仲有無啦啦有個阿叔又話：屌咩咩啲咁合呢啲咩明星嚟㗎，都唔肯識嘅咁講啲啊嘛！ 係啊， 嗰啲最煩係最緊真係有啲咁嘅人啊，喺個場度啊嘛！ 嗰時嗰度嘛， 啲人就唔想俾錢啊，就食 class 啊， 喺側邊食花生 啦。以前都係咁㗎啦，以前嗰啲以前。啲友都係話咩啦？喂喂， 唔係因為你 搞錯冇得咩又會睇佢成啊嘛。 唔係因為你隔離嗰啲係全部屋村嗰啲嚟噶嘛，咁你咁屋企師奶阿叔啊咁過嚟食花生都正常。咁靚仔咁係啦， 有噶啦， 一定有噶啦，依啲冇辦法噶啦，咁冇得避免。 唔係啊，講呢一句都講到口都臭啦。喂，350港紙都叫貴，你跟住仲要同日本嗰啲比，我心諗我真係嗱，以下粗口開放，好撚多粗口，我同你講，我一定好撚多粗口啦。 你 開放。 喂嗱，講真嗰句嗱，我都講到口都臭撚埋噶啦。喂，350你嗱，雖然而家日本紙平咪大概5000左右啦，但係問題屌你老母閪，我都話咯，人哋日本過嚟香港又成又有 mini life， 乜柒都有，又有俾埋個嗰啲簽名又成乜都有，喂仲想點啊大佬？你知唔知啊？香港一張咁嘅 A4 一部咩噶？你四十把上去日本拍賣網啊，$20,000邊度翻嚟啊？黐撚線嘅，你竟然話同我講話貴喎、啊，貴喎、啊！你知唔知幾多日本人幾恨都恨唔撚到有張簽名海報啊？ 喂，呢個真喎， 呢個真喎，依家好難揾，好難咁樣有張咁樣嘢，仲要靚靚仔仔。依家其實以前嗰張唔係話衰，只係依家個我覺得個 quality 更加好啫。 唔係以前啊，唔係你話你話握手會好似以前咁樣樣咧，喺個商場搞， 西九 嗰度搞，跟住啲人喺度花生咁樣樣。你覺得日本比較好呢樣嘢，我唔怪你，因為我都係咁。咁谂嘅，因为真系好卵衰嘅个入嗰时嗰啲， 嗰啲系始终 嗰啲握手会 嘛，平啊嘛， 同埋嗰个握手会，同埋嗰个握手会，啲$300握手会，跟住冇十秒握手会，跟住得翻两秒，黐线嘅，人哋冇卡塔，即 系 好多嘢好唔完善嘅地方噶嘛，初咁后来嗰度改晒啦，执咗啦，重新 再嚟过，因为 AKS 嗰边去营运翻啦，咁咪跟足晒日本嗰个玩法咯。咁成件事咪好多咯？ 第一次咪成， 三分手， 三同志啊嘛！ 蛇波嗰次吓卵死我啊！喂，点解喂黐线嗰出嘢咁靓嘅？喂， 格调唔同晒， 格调唔同晒，喂，成件事唔同咗， 仲要系用手指喎， 跟住仲要系跟住仲要有翻晒实 Q， 仲要同日本咁玩。虽然咧里边咧系咪可能系都系和传数行噶啦？跟住咧。好過蔡康年啦，啱先。 啱啊，起碼人哋真係識日文，同埋廣東話又唔錯， 又唔錯咧。 起碼唔會一張$20利是先啦。 屌你！ 屌，再提翻啲嘢做撚啫，屌！ 咁即係你起碼啲成件事都係認，即係成件事認真咗啊！咁你變咗你變咗你香港啲法吸翻過嚟咧，係 OK 嗰件事係值。咗噶， 系啊！我都觉得成件事，个玩法又跟翻日本个玩法，其实你所有嘢其实贵咗，我觉得 over 嚟讲个感觉唔同好咗咯。咁样其实你有某程度上，你个会场封闭咗咧，咁你入边即系唔会咁多花生嘅资源，同埋跟足日本玩法，因为你最重要 main point 其实好多 member 曾经有提过咧，点解会？即係嗰陣時喺西九搞啊嘛，因為個場面咧 open 啊嘛，所以啲人就會喺不停咁影相啊、拍片啊、拍 video 成噶嘛。 就係嗰時 所以因為嗰陣時 佢哋香港嗰边营运其实都话想揿，但系揿唔到啊嘛，因为个 open area 佢冇办法控制啊嘛。依家个依家变咗 close area 咧，佢有办法可以揾到啲人手去做 control 呢样嘢。其实个可能日本嗰边就变咗，哦，成件事就好好多啦。 系 呢样嘢先系命案，我觉得系。喺日本營運嘅眼角，即 係 個嗰個個眼嗰個角度嚟睇嘅。 嗯， 同埋你而家嚟得嗰啲，我哋話齋都係真飯啦 ，OK 㗎 ，OK 嘅。同埋你有張直筆，你都覺得都$30其實抵好多啦。 三次手直筆 mini light 仲有唱誒同埋乜嘢喎？咪先咁樣抵曬啦。 而家好似個個嚟都有直筆㗎嘛，除咗個 SK 之外，同珠嗰次就係 冇辦法，同珠嘅嗰次就因為 太大啦， 因為你同珠始終 top 嘛，最 top 嗰啲 member 嚟㗎嘛，咁你冇理由。其他啲 member 即係如果佢撚兩個 member 而兩個嗰另外兩個 member 有直筆嘅話，佢又得握手，其實 但係 就變咗其實件事就變咗奇怪，所以嗰次就變咗三個都係握手啫。 係啦，不過佢張直筆佢就有簽名有姓嘅。 OK， 係 啦。 唔係你講緊松珠嗰次， 松珠嗰次 啊，松珠嗰次冇簽名，只係佢送張山社俾你，即係入邊佢有張張卡係寫咗啲 message 啫。係 咩？我冇記錯咗。我記咗第二樣嘢，唔好意思。 係你記咗第二樣嘢。係 第二樣嘢，係啦。咁係啦。喂，咁係喎，仲有一樣嘢喎。佢今次喺公佈嘅時候咧，咁今次啦，佢直頭係想問大家中意聽啲咩歌喎。 哇，正！ 哇，呢個正喎，呢個真係。 我覺得咧，如果某程度上，如果我喺營運角度嚟講咧，我會覺得佢會唱新單嗰只歌咯，起碼要。 阿依達吉達之後乜都得。 阿依達吉達一定唔係，我覺得阿依達吉達一定會唱嘅，因為佢啲人一定第一首歌可能認識就係呢首歌啊嘛。咁另外一個問題，佢可能會唱新歌咯，但係到時新歌會唔會真係唱46嗰只新單咧，就不得而知啦。 48係嘛？ 46。 四十八啦，话呢个 唔系我话唔系，即系话46单啊。 哦， 唔系46，唔系46歌团啊， 唔系佢版， 唔系佢版，唔会咁样做嘅，即系我会唔会唱46单嘅嗰个主打歌啫。 系咁啊，但因为始终都系近唔近圣诞节嘅，咁我都应该会加上新曲都应该都会嘅。 系咯，当早啲买份圣诞礼物俾自己咯。我觉得$350一张直播，再加上见个 member 抵啊，仲有 mini live 系咪先？ 仲有 live 睇， 所以讲句，你5000 yen 啫，就齐三样嘢。 咦？星期一好似系， 系星期一， 星期一赚晒， 星期一 赚晒好多。 同埋呢个 main point， 你记唔？其实今大家有冇记得咧？依家嘅握手会，即系佢咁依家香港搞嘅握手会咧，佢每次都会有个抽奖咧。 系啊系啊， 系有个抽奖咧，系有个有张合照嘅。 哦， 系啊，我觉得呢样嘢先，即系我觉得你应该要入场嘅，去搏一搏嘅机会。 中哥发达咯， 我一次过同三个合照， 三个，哇！你喺日本冇吓做到呢样嘢， 冇啊，日本未 喺日本未做过呢样嘢，所以 冇可能。 所以其实我觉得咧，你俾$35去搏呢个机会咧，我系觉得系值得噶。 系啦。咁啊，咁啊系喎，佢因为上次佢今次拣歌嘅时候咧，系咪咩嘅？因为上次系咪话因为我咩？头先咪讲埋头先个先，因为头先咪拣歌嗰度咧，我啱唔记得咗讲因为上次松珠嚟嗰阵时候咧，系咪话要 encore 嘅？ 系啊， 因为上次冇准备到啊，所以我谂今次佢叫你拣歌嘅原因咧，系睇下佢会准备多几首咧，咁可能俾大家 系啊，到时可能会到时 encore 嗰时候有自啤歌俾佢可以唱咯。其实我觉得因为上次就大家谂住再试下 encore 嘅 encore loop 咁样， 因为 大家都系试嘅。如果今次嘅话，佢可能有备而战咯。咁可能就会大家就会知道到时配合Eric哥嗰啲做法，到时 encore 咯，大家 系到时睇下点样玩咯。 好，到时啊，到时玩完之后再攞集啦，好唔 好？系啦，总言之就系乜嘢啦，总之 你都系现场录噶啦， 冇可能咯，到时睇下点先咯。 咁咪 系啦，喂嗱，咁又讲多一样先啊。咁啊，而家咁咪就46单已经开售紧啦。咁啊，亦都系会有咁啊，亦都系 有 Vegas Sawa 嘅投票券噶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我哋而家唔系基本上我哋而家所播出嘅歌都系帮。我哋所揀嘅歌投票嘅啫，我中意嘅歌，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好似我先嗰首《孤的星空》都系我哋中意嘅歌嚟嘅，希望今年新单我会见到佢啦， 系希望 真系想见呢首歌真系。 呢首歌都 好首歌， 呢首歌未上过，我都未听过。喺 Vegas Sawa， 因为以前就喺公演做过一次啫嘛，7周年、八周年公演嗰阵时候， 但系其实好听嘅，我觉得 好听， 好 听 嘅。但系问题佢表现 好难搞， 系好难搞。 剧场个台太过细啦，咁 算啦，下次 咁样 系啊， 系啊， 睇下仲。跟住另外一首，睇下大家都唔会中意咯。 系啦，啦咁 实识呢首歌。 好啦， 好啦，咁啊，大家下集见，拜拜， 拜 拜。 大きな